7108888，提醒各位，如果遇到占线，耐心多按几次重播键，错过最后一分钟，55块钱买到茅台原浆酒的机会绝对不会再有。4007108888，4007108888。活动时间马上结束，4007108888，4007108888，1000多块钱，您在市面上想买三箱白酒，买不到茅台品牌的，更不要提这款茅台集团的茅香玉液原浆酒了。1000多块钱最多是一款品牌包包的钱，随便您吃顿饭的钱，但是今天1999，您买到的是3箱18瓶的茅香玉液原浆酒和1000块钱的话费充值卡。400710888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先验货满意后付款。4007108888，4007108888。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照亮新闻深处啊，也在这个大事件当中啊，和大家通过科学技术以及呢军事的角度来关注一下，在当年反法西斯战争整个全球的大背景下，以及呢咱们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都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战事，以及在这些战事当中都有哪些今天讲来啊可圈可点的知识方面的话题。今天啊，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叫驼峰航线，你知多少？其实说到驼峰航线，我们对于它的印象呢，是在中国西南方向的一条航线，而且呢是在整个呢全球反法西斯战争啊大背景当中进入到焦灼的状态中，其实对于中国支持抗战非常重要的一条补给线。除此之外，驼峰航线各位还知道多少呢？今天我们也是请来了一位航空史的专家，也为您介绍到的是航空知识的资深编辑吴佩欣，和他来聊一聊历史上著名的驼峰航线。欢迎老吴，你好。 大家好。 今天咱们来说说驼峰航线。其实之前呢，我看了有这个很多关于驼峰航线的一些故事，就知道驼峰航线很难，就是整个这条线要是能够顺利的走下来，可以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九死一生，非常的不容易。 对。 第二点呢，驼峰航线很重要，因为当时呢为中国军队来提供许多的战略物资的补给，这些补给呢对于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甚至呢把他们拖在整个这个东亚的战线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驼峰航线还有什么？今天我想跟你来聊一聊。我们先呢跟大家来从历史大背景的角度来讲，驼峰航线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来开辟一条航线？有很多地方都可以来运用物资，但为什么42年的时候选择了空运这种方式呢？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件事呢具体还要考那个回顾当年的历史，回到当年的战场。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那么中国和那个政府和人民进行顽强的抵抗。那么当然国力比较弱，所以来说经过几次会战以后，日本人一路从南向北，完了呢基本就占领了我们所有的沿海城市。那么我们知道当时的话，那个大宗的物资 基本是靠海运的。 对， 所以日本人实际日本侵略者实际已经把我们的这个沿海的港口基本全都占领了。 嗯， 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早在那个卢沟桥事变以前，像东北的一些港口，比如像吕大港，是吧？那边的话，就基本都已经陷入敌手。那接着像北方的青岛、连云港， 嗯， 上海， 嗯， 向南一直延伸到厦门，完了包括广东，包括广西，那这些港口都已经被日本人占领。所以当时在这个开辟驼峰航线之前，那么中国的这个主要的战略物资，比如军火，比如一些那个基本的作战物资，那基本都要靠陆路运输。那陆路运输从这个方面来考虑，主要就是靠两条，一条是那个西北方向， 嗯， 就是从苏联经新疆、经伊宁到哈密， 嗯， 到哈密以后的话，再从哈密转下来到兰州，这是一条陆路的运输线， 嗯， 这是西北陆地线。另外还有一条就是滇缅公路， 嗯， 滇缅公路实际就是从这个那个昆明一直那个出国境到那个当时是英国殖民当局控制的这个缅甸， 嗯， 到缅甸的仰光港，从仰光港这边呢，就是说海运过来的这些那个国际社会支援的物资。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这个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落后的一个农业国家，主要的军火包括主要的作战装备都不能自己， 嗯， 包括油料， 嗯， 就说那个一些都不能自己，所以大量的这种作战物资实际是需要那个国际的支持， 嗯 啊，所以当时就是说我们只能说依赖着陆上的通道啊，给我们那个输送一些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因为海陆已经实际我们中国东部沿海到这个东南部的这些港口实际都已经被日本人卡掉了， 嗯， 不能过来了。所以1941年的时候呢，当时呢这个苏联为了考虑到他自身他有自己的战略利益，因为欧洲的那个希特勒德国啊， 嗯， 那个攻城拔寨啊，所以欧洲好多国家都已经被希特勒德国占领，那么苏德方向就已经这个非常非常吃紧。所以呢苏联当时和日本就签订了一个就是叫合约，那就叫苏日中立条约，就相当于这个就说呢苏联不得不把支援中国的战略物资包括支援中国的一支就是说苏联志愿空军，那在他们在中国曾经浴血奋战，保卫过武汉，保卫过南昌，保卫过兰州，炸过这个日占台北的松山机场， 嗯， 但是这支空军也不得不都撤回来了，就撤回到苏联境内。那么西北这条线，实际苏联一是这个自己也自顾不暇，因为他已经就是西线已经有可能随时出事了，吃紧，那他只能说逐渐的就断掉了这个西北线方向的这个支援。 那就说西北这条补给线 就 算是不行了， 算是不行了，顾不上了，苏联也顾不上了， 嗯， 那么。实际中国的陆地交通线最后就剩下了一条滇缅公路， 嗯， 那么滇缅公路这条交通线呢，就是说当时是那个为了打通它，那么当时的中国政府采用了两种办法，第一种从派地面部队，我要出兵， 嗯， 维护这条公路，那也就是说呢不让日本人从这个就是说从陆路上抄过来， 嗯， 那么珍珠港事件，实际珍珠港事件以后呢，实际这个日本人显然就在东南亚已经动手了嘛， 嗯， 是吧？实际在之前的话，中国政府就已经预料到，就是说这个路线的这个重要性。那么就是说呢，他们就说那当时是宋子文啊，还有包括那个中国空军的顾问陈纳德呀， 嗯， 他们就在美国招聘志愿飞行员，这就是后来的飞虎队， 嗯， 啊，招聘一批飞行员来保卫这条滇缅公路。人数非常少，飞机也很少，包括这条滇缅公路。那地面部队呢，是由42年出兵，中国出兵就是第一次远征，中国远征军， 嗯， 去 去那个 保卫滇缅公路， 保卫这块，就是实际当时日本人已经向北推过来，已经打过来了。 嗯， 但是呢，由于就是说中国和那个缅英方面啊，包括这个盟军方面得配合的问题，包括什么问题，实际第一次远征军失败了，杜聿明的部队经过野人山就损失惨重，完了撤回到国内，那么孙立人、史迪威他们去了印度。 嗯， 啊是这样，所以滇缅路随着仰光被日本人占领，随着密支那，缅甸北部的密支那被日本人占领，那么实际滇缅路实际也被日本人卡掉了。 嗯， 所以中国的陆路的这个交通运输，就是外援渠道被卡掉了，那怎么办？就必须开辟一条这个空中航线。 嗯， 所以这就是从这个那个开辟驼峰航线的一个理由。那么这个就是说，相当是说是从英国控制的这个印度境内，就是现在的印度东北的有一个邦叫阿萨姆邦， 嗯， 从印度境内飞到中国境内， 嗯， 完了这么一条空中航线，所以它的这个航线的主要的路径要经过喜马拉雅山脉， 嗯， 横断山脉，那下面就是雪山，就是这个就是丛林。所以这个航路是非常艰险，所以为什么说叫驼峰航线啊？因为飞行员看到，因为当时飞机啊，大部分是没有加压设备，不像现在的话，一飞一万米是吧？ 对， 当时飞机的话，大致是那个四千米。 嗯。啊，只能飞到四千米、啊。 对，因为它座舱没有加压嘛，再往上的话，它这些飞行员就必须戴这个氧气面罩了。 哦。 所以四千多米，那这样的话呢，飞机呢经常需要在这些山谷中， 嗯， 或者在这些山梁上爬行。 对。 就像一个个驼峰一样，一个个骆驼一样，所以就起名叫，就飞行员叫驼峰航线，就是这么来的，非常非常危险的航线。 嗯、您刚才提到，就是他们要飞越整个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呢 东段 啊。我们都知道其中有一座高峰珠穆朗玛峰， 嗯， 8848米，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峰了、嗯、其实剩下的山峰虽然说没有它这么高，但是你横向比起来基本上也都是已经达到飞机爬升，那个年代飞机爬升的极限了。 对，因为当时的话飞机的话基本来说都是四五千米左右， 嗯， 山也是四五千米， 嗯， 你想来说的话，就基本来说他们很多飞机很大一部分航路是在山谷中穿 啊， 盘山谷 就得把那个高山绕过去，就在 山 涧里面这样飞来飞去， 对，飞来飞去。 嗯， 所以这是一条非常非常危险的航线。 嗯， 是这样的。 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下今天提到的咱们讲的这个主题驼峰航线的背景啊，主要是因为在整个大的战场的背景变换当中，陆路的补给已经被截断了，现在只能靠空中。但是空中的这一条路，照您这么说，是非常凶险的一条路，是不是这也唯一可以选择的一条路呢？ 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好，那没有办法的办法，咱们就选择了这条路。那么现在我们看来，这条路对于整个中国抗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输血的作用。但是这条输血的血管，能够让它一直让这个血液啊绵延不断的输进来，中间也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故事，也有很多的损失。比如说我们先跟大家来说，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驼峰航线当中的这个高度，飞机必须得这么绕着去飞，这个对于飞行员而言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非常非常难。 嗯，你说的这个非常非常难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东西相当于说呢，就是驼峰，整个驼峰空运是美国二战史当中运输这个领域损失率最高的， 就是在这个战场当中牺牲的飞行员包括坠毁的飞机是最多的。 对对对，南京呢就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呢，就是那个修了一个就是说抗战航空烈士陵园，那儿有一个有纪念碑， 嗯， 那上面一共收集了1500多个就是牺牲的这个就是美军就是在驼峰航线这块牺牲的飞行员的名字， 嗯 啊，1500多个，就是这个机组经常是因为什么？因为驼峰这个航线呢，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上那个中学地理课的时候都学过，就是说有个地方呢叫奇拉彭奇，知道吧？那是世界上降雨量最多的地方， 嗯， 同时呢，它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正好是那个印度洋暖湿气流和亚洲大陆的冷气流交汇。气候变化非常剧烈的地方， 嗯， 那么我们知道的话，当就是说这个气候变化一剧烈的话，它会产生很强的风， 嗯， 有可能产生很强的风，就对飞机来说，它 咱们专业术语咱们说叫风切变， 嗯， 是吧，风很强，那么如果说你飞行动作不对的话，有可能的话在空中就直接把你刮下来了，或者说的话空中给扭了，是吧，就产生解体或者产生什么样各种情况。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它在气候中它有可能夹杂着剧烈的降雨或者说冰雹， 嗯， 空中的话你想遇到这些的话，现在说我们有导航雷达有气象雷达喽，都很怕这些东西， 就那个时候都没有这些设备， 那个时候的话只有简单的这个无线电、 嗯、 由于这个那个密支那机场已经被日本人占领、 嗯、 日本人从密支那起飞，日本的零式战斗机或九七战斗机起飞以后飞到驼峰南线航，就是那个南面的那条航线， 嗯， 它是一南一北两支啊，飞到南面那条航线只需要十分钟 啊、哦，所以照理 说， 就是整个驼峰航线啊，它在飞行的过程中，它的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或者难点来讲，就第一，山太高，飞机的高度不可能说直接越过这个高山从上面走。 嗯。 第二是那个地方的天气的状况， 嗯、 暖湿气流交汇处。 对。 就是我这么理解，你看对不对？就像是船在海里开，它进入到的是一个风急浪高的一个地方， 对， 在这个地方就很容易一个浪打过来船就翻了， 对， 或者你刚才还讲到因为整个的气候条件的复杂，前面有这个雷雨云团， 嗯， 你飞着飞着突然就下雨了，飞着飞着突然就来一团云， 嗯， 就等于说在海里行船的时候前面也是，哎呀怎么就突然下雨了，又有闪电什么的，就这种天气状况就很容易造成各种各样的事故。 对，另外重点的一条还有一条就是说的话，日本人随时可以起飞袭击你在南航线上的这个飞机，所以为什么刚才我们提到过，就是说有无线电， 嗯， 有无线电也不敢说轻易的开， 嗯，因为如果你一开，他们就能监测到你， 打掉你 啊、哦。 所以当时那个我看过那个原来中国航空公司 CLEC、 嗯、 中国航空公司参与过这个驼峰航线的运输、 嗯、 啊，它是一个中美合资的公司，大部分飞行员是中美的飞行员，美国飞行员是正驾，中国飞行员副驾，通常是这么配的， 嗯。 看过回忆录，当时那个老先生叫徐定忠， 嗯， 他提出我说，有一天的话，这个美国的那个运输机，就是那个美国陆军空运总队的运输机，起飞了13架，全被日本人打掉。 13架呀， 全被打掉了。 哎呦天哪！ 对， 难怪说现在驼峰航线，就即使到现在为止啊，它曾经飞过的那个山谷，当天气好的情况下，你都能够看到在山谷当中还会有一些反光。 嗯， 这个反光据说是当年因为摔下来很多架飞机的那些残骸，那些金属碎片，天气好的时候它都会反射阳光，所以你能够看到这条线路当中很多的那些反光点，就足以证明说当时在这个地方有多少架飞机坠毁。 是，确实是这样。这个呢是那个最早报道这个新闻的是美国的这个《时代周刊》， 嗯 啊，当时的话他们给那飞行员给这个山谷起了一个名字叫驴谷， 嗯，就是因为这里有很多飞机的残骸， 对，就是掉了很多很多的飞机，因为各种原因，因为天气，因为没有了导航，因为各种撞山等等等等，在这里面的话坏了好多飞机，就是坠毁了好多飞机，所以后续的飞行员在天气晴好的时候，后续的飞行员甚至来说把这个铝片的闪光当成自己的地标导航标 啊， 完了他们一看反光过驴谷， 嗯， 所以非常非常的这个 事儿讲起来啊，非常让人唏嘘，这算是前人的牺牲给后人所铺的一条路了。 对对对， 我们在讲到啊，就驼峰航线当中有1500名的飞行员牺牲了， 多， 嗯，啊，1500多，1500以上，这些飞行员都是美国人，还是说也有中国人？ 他是这样的，那个这就要谈到，就是说我们主要谈到，就是说有哪些单位作战单位执行了这个驼峰航线的运输任务。 嗯， 那么驼峰航线的运输，美国方面大部分这个运输的任务是由陆军空运总队啊，英文缩写是 ATC， 嗯 啊，陆军空运总队来完成的，所以呢，这是那个一个单位，美军的主力运输单位。那么还有单位，就是说严格来说是民间的单位， 嗯， 那就是说中国航空公司， 嗯， 中国航空公司里面有美方的雇员， 其中有一部分雇员原来就是飞虎队的飞行员，18个人咱们曾经过去过，就说飞虎队那个志愿队解散以后，他们没有回美国，直接就进了中国航空公司。 嗯，您的意思是说这个时候其实飞虎队跟他们在同一个时期是并存的，还是说飞虎队已经解散了？ 那个飞虎队是这样，飞虎队是那个1941年成立，到1942年的合同期满，那个编制解散了。但是呢，就说一大部分飞行员去了中国航空公司，一大部分飞行员到了一部分飞行员到了14航空队，就是还在中国战场接着跟日本人打仗，还有一部分回到美国以后的话，参加了各支部队，继续参加二战。它是分成这么几块，就是我们回到说空运总队这一块，空运总队不是飞虎队，它首先它是一个就是说美国的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因为当时的话，那个日美已经开战嘛，所以空运总队执行了运输任务。另外还有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是中美合资的航空公司。所以那里面有大量的飞行员是美国人，还有大量的飞行员实际是中国人，就中美两国的民间单位在执行运输任务，非常非常的这个中国航空公司非常非常的是一个很传奇的公司，很传奇的公司。 您说到这个传奇，能来跟大家讲一讲吗？ 传奇呢，怎么传奇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前年应该是前年。那个我那个见到了那个陈坤陈老先生。 这位老先生是谁呢？ 陈坤当时他实际是那个美籍的华侨。所以来说当时他就是实际是在那个驼峰航线上飞行了好多次。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当时中国航空公司非常著名的飞行员。你上网可以查一下叫 Moon Chin。他这个是一个很传奇的一个经历。他最传奇的一个经历是什么呢？是把那个吉米杜利特从那个密支那这边接走。因为是为什么？因为您知道这个当时那个日本人炸了珍珠港以后。日本人炸珍珠港以后，当时是那个美国就实施报复嘛，是吧？当时那个 B-25 轰炸机从大黄蜂航母上起飞，是吧？ 有一个杜立特空袭，是吧？ 杜立特空袭，杜立特那波人那空袭完以后，按照航程，他们回不去了，回不去，他们就说迫降在中国，那中国把他们接过去以后呢，就是那个经过那个缅甸，完了运到印度那边去，才能运走。陈坤陈老先生就是送杜立特的飞行员，因为他们的飞机刚起飞，密支那就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非常非常传奇，晚一会儿的话被日本人抓了。是这样，他当时的话是非常非常，就是说老先生一看的话，那个状态一看是飞行员的状态。 就当年当过飞行员的，即使说岁数上来了，整个人的精神面貌还是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就能看出有一种，还是有一种劲儿。 但是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位老先生啊，在诸多的飞行员当中能够后来活下来，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 相当强， 这得是技术好，而且也得是水平好，也得是运气好，得各方面都得有。 对，都是，就是说各方面都有。经常有人说嘛，说是那个中国航空公司当时有一个规矩，你比如说今天啊派我飞了，我可能的话身体不好，或者说觉得不太合适，那我今儿是确实弄不了，我不能私自的说，哎，那个玉龙你帮我飞一次，不行，那我要向公司请假。当时总部在昆明那边嘛，那公司批准谁再去飞，再去飞。为什么？因为就是怕这种私自说对不起人。我徐定东徐老先生写过回忆录，他说呢，他有一天他这个难受呢，他确实是飞不了，他还是向公司请假，那公司就说你别飞了，那个派别人去吧，那个人当晚就没回来。 哎呀，那你说这老先生要知道这个事儿，心里得是 有什么样的感受？就说他实际就是说，老先生在我看他回忆录的，他难过了很久。因为他就觉得，哎呀，是跟自己有关系。就这种实际对这个人的这种伤害是很大的。因为就是说，每一次执行任务回来，你比如说拉了东西，从那个我们是从。国内，你比如中航公司当时把一些战略物资，像什么锡块啊，像什么茶叶呀、什么之类的运出去，完了把盟国支援我们的武器、油或者说什么吃的什么之类换回来。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相当于说，这个有可能 有去无回，有可能就是说就真的是这种，大家晚上可能还在吃饭， 嗯，第二天晚上， 第二天早上回来一桌坐满人。 哎，而且我看说当时因为这个战事的需要，就很多物资很紧俏，据说是一个月，像重庆那边就得需要7500吨的物资，有一些飞行员是一天得飞2到3次， 嗯， 就得这么飞，这风险多大，而且人也很辛苦， 人非常非常辛苦，压力也非常非常高， 嗯， 驼峰航线的飞行记录保持者是 Dick Rossi， 嗯 ，Dick Rossi 原来是飞虎队的队员。 嗯， 他就是那个飞虎队加入中国航空公司18个人之一。 他保持了一个什么样的记录呢？ 飞越驼峰航线735次，世界纪录第一名。 哦， 我见过老先生。 就成功的。 成功他，他关键是他 对 太幸运了，真的是太幸运了，非常非常幸运。 像他们飞这个航线，肯定路途当中也会遇见过，比如说日本的战斗机。就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是看谁跑得快还是能躲，还是说他这个运输机上也能跟战斗机来两下？ 这个当时的运输机跟战斗机来不了两下，当时美军主要用的是那个 C-47 C-46 的这类的飞机，上面没有防卫火力，唯一的就是说什么，如果要碰上死定了，所以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尽量不碰上， 嗯， 尽量不碰上。那么就是这些勇敢的飞行员，甚至来说就会出，就说选一个天气预报特别差的时候飞 啊、哦，就 说他 这个天儿你应该不敢出来， 对，这个天儿你日本鬼子你也出不来、 嗯， 你也不敢出来，那我来飞， 嗯，所以 就是说这些人，我觉得这个是勇敢的这个程度，特别像那个一些中国航空公司方面中方的一些雇员，因为都是为自己的祖国、 嗯、 是吧，所以就是这种勇敢的程度，我觉得后人想象不出来， 嗯， 像非常非常勇敢，就是他们说的话，就是你比如说今天说航路上天气差，好，就这个点儿飞， 嗯， 所以这种情况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持续到密支那重新被盟军占领之后，就是南线的这个威胁消除了，这种情况才缓解。那么我就说白了，一旦说中途要碰上日本的战斗机、运输机，那是死路一条， 嗯， 基本就是有去无回，所以就只能说躲开它， 嗯。 那么从北线比南线要是危险复杂的多，因为北线恰恰就是说咱们说的这种经过喜马拉雅山的东段，完了中国境内的话就是横断山这块，中缅边境横断山这块，那就假如说出事儿了。说你侥幸的能这个跳伞也好，你比如说的话到地面也好，高山峡谷、大河、密林， 没人呐，里面 没人，你怎么活得下来？ 嗯， 很少有人说能在这个飞机失事以后说生还活下来的， 嗯， 非常非常少。嗯， 我知道你也采访过有一些飞虎队的队员，包括他们也参加过驼峰航线。 嗯， 你在采访他们的过程中，你觉得这些老英雄们，他们给你带来的就是最集中的一种表现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这条航线，他们在回顾当年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特别让你触动？ 嗯、其实呢，我就是说，嗯，比如说，就是说，咱们说 Dick Rossi 这个人， 嗯， 我是2003年11月份的时候，因为当时我正好在另一家杂志刚入职。就接到说的话，你采要去采访这个人，采访这个人，我们当时单位去那个机场去接他们，这我记得是晚上到的首都机场 T， 那是 T2， 那阵还没 T3 呢。说那个接机，说接飞虎队老兵，也是那个 Dick Rossi， 我后来查他还是在那个中国航空公司干过。后来呢，我说哪个是 Dick 啊？因为那阵不像现在这么互联网上什么资料什么都有啊、 嗯。 后来等他们。一下了飞机，我发现那个靠窗户旁边一个小老头，也就是一米七不到， 嗯， 背个包，一个人背个包，八十几了都，一个人背个包，背有点驼，外边那个北京的灯光打进来，回头一乐，哇，那个眼神，就真的是，我当时后来我写了一句话，我说仿佛有刀锋闪过。 嗯， 那么大岁数的老爷子了，给我的感觉，第一个说，我说迪克这个人勇敢，第二个是乐观， 就首先你可以看出这些人能活下来了，都是精英，都是传奇，都是传奇。第一个本人的话，在飞虎队期间的话，他打掉过六架半日本鬼子的战机，就是他那半架怎么来，那半架就相当他和战友一起打的，分他半架，六架那是他自己打的， 那就等于还是七架打下来了嘛？ 对对，等于打了七架嘛。 嗯， 所以说呢，也是属于王牌飞行员，所以就是这个人，你就感觉特别特别乐观。第二个就是说的话，他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有职业头脑、技术非常高超的人。就是他对当年的这些事儿，就说的话，你要问他说这件事儿是，他可以给你回答的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条理清清楚楚。第三个就是我感觉就是他们对这个历史，对这个自己的当年的这个参与的这个事儿，这种深深的这种自豪感。 嗯， 这是对他们来说，因为这波人实际来说，美国历史上把他们叫最伟大的一代 Greatest Generation， 他是一个参与了整个的这个可以来说亚洲战事，就是说二战的流程的这些人，所以来说呢，他们起自于底层。 嗯。 平民所来说，都是从一个个可以来说平民之家、平民老百姓，最后成长起来的英雄。最后 ，Rosie 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和这个飞虎队的战友创业， 还去创业了。 创业，这帮人特别传奇，你知道吗？ 他们后来又去做什么呢？ 创业完了，当时不美军留下了一些运输机吗？ 嗯， 仗不打了也没用了，怎么办？哥几个合伙开了一家航空公司， 哦， 叫飞虎航空，就叫 Flying Tiger， 爱尔兰。 嗯， 后来的话，这家航空公司被联邦快递给收了。 以前飞过驼峰航线的人，打过仗的人，后来去开航空公司了，做快递行业， 对，做老板了，是这样的，都非常传奇。 就人生也是非常的丰富啊。 陈老先生，陈文宽，陈老先生也是这样。陈老先生那个。最后是到了那个中央航空公司成立以后，他又去了中央航空公司，后来又到了台北做复兴航空公司，后来去了美国，也是一个个的人生传奇。我认为他们一个就是这些老飞行员，无论从国籍是中国的还是美国也好，我认为一个是坚韧， 嗯， 就是说他们是经过生死考验的人，一个是乐观， 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职业非常非常的优秀的人。 对，职业就是只有有这些素质的人，他们才能够去飞得了驼峰航线。 对， 也只有呢有这些素质的人，才能够在驼峰航线这么危险的一条航道当中才能存活下来，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刚才在讲驼峰航线呢，最繁忙的时段是在1942年，后来基本上是在什么时候驼峰航线它的这个历时使命就算是完结了呢？ 因为首先来看呢，就是盟军。那个就是说有所缓解以后的话，主要就是说那个喜德维公路通车以后， 嗯， 那么从那个印度的利多，一直到就是因为盟军在这个基本来说那个扫荡了这个缅甸境内的那个日本人的残敌，那么随着这个当时呢，随着公路的建设，随着油管的铺设，那么驼峰的压力就相对的要小一些了。那么到了这个四五年初的时候，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压力就小多了， 嗯， 所以呢，这个基本到抗战胜利吧，也说这个驼峰航线的历史使命算是说是完成了， 嗯， 就是说这个过程是付出了鲜血般的代价，就是一点毫不夸张的说法， 嗯， 因为我们知道后期那个驼峰航线的那个总指挥是那个特纳将军。 嗯， 就是美国特纳将军，特纳将军后来还指挥过著名的柏林空运。 哦， 知道，就是你看过一个电影叫那个柏林 Air Lift， 这是美国拍的，所以他也是的话，在这方面就是美国就是包括驼峰的这些重要的这个经历，实际来说的话，实际影响了就是说这个美国战略空运的这个历史。 嗯， 所以这是这个对人类史也好，对这个抗战也好，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我感觉的，我个人感觉的话，就像当时中国就像一个生命垂危的一个病人，我们在哪里挣扎？嗯，我们为国家、为这个民族在战斗，国际友人或盟邦在帮助我们。那驼峰航线就像一个输液管一样， 嗯， 一点一点的，因为那时候飞机的话。他拉不了多少东西， 但是说就像那输液管一样，一滴一滴一滴一滴的维持着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生存， 嗯， 很不容易。 哎呀，谢谢吴佩欣做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跟大家讲了讲驼峰航线的故事。我听起来呢，好像那段烽火岁月，那段大家只是知道它的名字，但却不是很了解细节的那段历史，在我们的眼前又再次重现了。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到这儿了。啊，希望说跟大家所讲述的驼峰航线，我们通过声音的方式给您再次呈现之后，也会给您带来不一样内心的感动。好，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明天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咱们接着聊。 刷脊柱，无毒无味，德国都芳漆工艺日盛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还有那满山。